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，尊一声国王宾朋听从头，一不是相马并则口，而不是待人儿把城头，杨凌与我来怎能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，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，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，是难舍解放司令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儿拔了头，娘生儿连心肉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儿想娘生难叩首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见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头，叫一声姐差把点头。